而他们的大功臣君莫笑呢，却还是一副平静的要死的模样，只是淡淡的说一句：“经验不少。”高手，这多亏了你啊！田七等人将君莫笑团团围着，他们玩得这么久荣耀，今天总算是明白了什么叫顶尖高手。顶尖高手，就是可以因为他一个人的存在。 就让本该是新手绕道的副本变得如履平川般容易。田七甚至有些觉得，这样的一个高手，哪怕是放弃了工会去追随，也是相当值得的。相比田七他们三人的兴高采烈，岳中勉此时的心情相当抑郁。他眼瞅着原本的仇人变成了兄弟们心中的英雄，而且在刚才副本里自己还小人之心。 让兄弟们都对他很有些意见，此时再不说什么，脸上真是很挂不住了。岳中勉一咬牙，跳到了君莫笑前。你技术是很不错，这我承认。不过我发誓，总有一天我会赶上你。你是认真的吗？叶修笑了笑。是。岳中勉极具挑衅意味的说了一个字。 加油！叶修还了他两个字，走开了。我操！岳中眠挠墙挠疯了。你鄙视我？你藐视我？你嘲笑我？高手不是都应该这样回应挑战的吗？你他妈的没事人一样的说句加油，算是怎么回事啊？哎，小月月，别闹了。 田七过来搞安抚工作。 操，你才是小月月！ 岳中眠怒：“先下本，先下本，抓紧时间练级。”另两个兄弟慕云深和浅生离过来招呼了一声后，又颠颠的跑去找君莫笑加好友去了。我靠，加好友不叫我！田七连忙也冲过去。岳中眠咬牙住，却意外的接到了君莫笑主动发来的交友请求，拒绝。 岳中眠很痛快地拒绝了。如果他再申请的话，岳中眠想着。但这种如果没有发生，君莫笑那边已经进副本了。田七三人相继跟上，岳中眠一个人被晾在外边。半晌后才收到田七询问的消息。岳中眠那个郁闷呢，再进副本一看，靠！ 四个人根本没等他，都杀过一路了，感情是刚刚才发现他不在的。岳中眠有心再退出去，结果田七的消息又来了。兄弟的关心，岳中眠还是挺受用。转念一想，不能因为那个家伙冷了兄弟们的心，最后还是赶了上去。 田七这家伙还是很善搞关系，敏锐地发现了岳中眠的不爽，于是又是一通私聊进行安抚，岳中眠情绪好转了许多。这一次副本依然杀得顺风顺水，瞬时又一轮杀过，转头出来再不多话，直接第三轮，结果进了副本就收到系统提示：你们误入。 蜘蛛领主的洞穴，隐藏 BOSS。 田七惊呼了一下，然后望向了君莫笑。如果没有这位高人，蜘蛛洞的隐藏 BOSS 是否通关，依然是以是否杀了最终 BOSS 为标准。此时，几人一致望向了君莫笑，是想看看由这高人坐镇，是否能有杀了隐藏 BOSS 的手段。哦，出隐藏 BOSS 的，叶修说着。嗯，隐藏 BOSS 的话，杀不了吗？田七等人略有点失望。 不是杀不了，是我有点需求。蜘蛛领主好像是会爆强力蛛丝的嘛，这个东西能不能给我？其他的材料 或是装备，我都会放弃，你们随便拿。 叶修说， 没问题。 田七等人几乎想也没想就同意。此时在他们的眼中，这位高手的价值已经大于隐藏 BOSS 掉出的那些值钱材料，他们正愁找不到什么示好的手段，想不到这高手竟然有了需求，那真是太好了。别说只要强力蛛丝，就是把材料全拿去，这个时候田七他们也不会太犹豫的。而且田七这家伙要示好就索性做到位，转个身说， 小月月，把队长给高手兄吧。你再怎么叫我，我就杀了你。 月中绵咬牙， 很可爱的呀，为什么不喜欢？ 田七笑着说完，却也不把玩笑开过分，连忙接着说道， 不叫就不叫吧，队长给高手兄。 月中绵明白这意思，让对方当了队长，再设置成队长分配，那就可以彻底打消对方的疑虑，互相之间都可以取得完全的信任。都到了这种地步，月中眠也算是看出来了，君莫笑已经不需要再耍什么阴谋，他要真想独吞，一句话自己这仨哥们也不会有意见的。月中眠也无奈啊，把队长就这么移交了过去，结果君莫笑却也没修改什么队长权限，只是说了一句 继续吧， 就继续领着众人上了。杀法没什么变化，自然一切都很顺利，前方洞穴的道路出现了岔道口，众人都知其中一边就是蜘蛛领主的巢穴了。君莫笑没有犹豫，直接就朝藏领主的这边走出，四人紧随其后。这条通道是普通副本里没有的，途中有一些蜘蛛卵，玩家一接近就会孵化，跳出来的小蜘蛛体积小，窜来窜去的攻击玩家，伤害不高，但因为又小又快，很不容易被打中。四人瞪得眼睛都快冒泡了，基本上三五下攻击才能击中一下。但看君莫笑那边，抬手一矛出去，从不落空，一下一只，轻的那个叫快啊。看到四人这狼狈的模样，又翻手过来支援。四人都是长出了口气，这要没这人，他们倒是可以见着蜘蛛领主，但这路上可能就磨掉一小时。 你说我们会不会再成为蜘蛛领主的手杀呀？ 浅离生对未来有点小憧憬。 这个得看点运气，不知道我们遇到的是不是够早。 田七说， 手杀是我们，说明我们已经是最早下蜘蛛洞穴的一队人了，我们的速度也不慢，现在是第三轮，没有隐藏 BOSS 手杀的系统消息，我觉得我们希望挺大。 浅生离倒是挺会分析， 这要没点实力的，隐藏 BOSS 遇到也不敢杀呀。 慕云深感慨了一下， 多亏有高手兄。 田七说， 是是是是是。 那俩附和， 喂，我说你们恶不恶心？ 月中眠分外鄙视这三人总是和君莫笑套近乎的行为，而且不怕君莫笑听到。三人都是郁闷又尴尬，对月中眠不免都有些火大。要说最初那过节，也是你小子不对在先呢，怎么就不能退一步呢？田七对月中眠又是一通私聊教育。月中眠道理上当然是说不过田七，最后就是一个反正我就是不爽他的态度。田七也有些没耐心了，当即表示不爽，出了副本你滚蛋，别在这儿有一出没一出的添乱。月中年心酸呢，委屈呀，这终于到了为高手抛弃他这个小平民的时候了吗？ 到了。 叶修一直是走在最前面，看到前方是洞里又套了一个洞穴， 知道这是蜘蛛领主的栖息之地。 这怎么杀？ 田七问。你们等会儿，我切出去看看攻略。叶修说。四人顿时又乱了。这是什么情况啊？事到临头了才要去看攻略，有这么临阵磨枪的吗？ 高叔兄，你这个…… 田七含糊着不知如何表达，结果君莫笑站的是一点反应都没，还真是切出游序看攻略去了。四人茫然啊，他们本已经下定结论，这个人是超级大高手了，但超级大高手身上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儿？ 难道是换人了？ 田七说了一个令人惊恐的猜测。 我就说呀，这么牛逼的高手不好好在神之领域待着，怎么可能孤身跑来新区开荒啊？ 钱生离说。 妈的，之前是真高手帮着玩的，现在伪高手换回来了， BOSS 都不会打，跑去看攻略了。 慕云深说。高叔兄啊，你怎么能这样抛下我们呢？哪怕把这个 BOSS 过了也好啊。三人泪流满面。岳中眠一边不吭声，他突然也有了一个猜想，这人对自己的行为那么平静无反应，难道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和最初自己碰到的不是一个人？正陷入这种想象不能自拔，叶修已经看完了攻略回来。 好了， 叶修说着。 高叔兄，你是不是换人了？ 田七小心地问着。 换人？ 叶修没明白。 这号一直是你一个人在玩吗？ 是啊。 那我有些不懂了。你这么牛的高手，打 BOSS 还需要看攻略？ 哦，这副本好多年没下过了，不看攻略哪记得怎么打。 那之前 我也是看了攻略的呀。 四人目瞪口呆。 什么时候啊？ 学技能的时候，学完随便瞄了几眼，不过太长了，隐藏 BOSS 这边就先没看。 四人继续不解中。蜘蛛洞穴的攻略他们当然也早就研究过了，可根本就没有君莫笑一路指挥进行的打法，他看的又是哪门子的攻略呀？叶修这边却已经对蜘蛛领主的打法进行解说了。 刚才看了一下蜘蛛领主的介绍，对付他我们依然可以采用对付屠王小 BOSS 的方法，围住后通过配合无限僵直，但这里有一个难点，蜘蛛领主会不断地放出蜘蛛卵，这个是不会受任何技能中断的，孵化出的小蜘蛛和过道中的类似，但咬中后会令目标有强制性的三秒钟禁锢，禁锢状态你们都知道的吧，不能移动攻击，也不能被攻击，虽然没有伤害，但会造成我们配合的中断，所以我们绝对不能被小蜘蛛咬到。 那应该怎么做啊？ 小蜘蛛由我来负责清理，你们放心，所以我们最终的难点就是你们四个人能不能配合着对蜘蛛领主完成连续的僵直攻击。 这是攻略上的打法？ 田七他们可不是新人，哪会随便被忽悠？他们看过的攻略中根本没有这种打法，如果哪篇攻略有，那作者肯定被挖苦到体无完肤。为啥？因为这根本就是只存在于理论的可能。四个人对蜘蛛领主保持无限僵直，这个还算可以做到，但只靠一个人，谁敢保证一次失误都不出，把所有的小蜘蛛给点杀干净？小蜘蛛只要有一只控制不住，咬到四人组任何一个，配合就会中断，蜘蛛领主那是会上天，会入地，屠网拉人，喷毒吐雾，在三个隐藏 BOSS 中最强力的一个。四个人正在围杀，突然给了他这样的反击机会，有可能当场就团扑掉。 怎么样，能做到吗？ 叶修却还在问。 喂喂，这个问题你应该问你自己吧，你能保证一只小蜘蛛都不会漏光？ 岳中眠说。 当然，所以关键就在你们四个人为商，又是等级最高的蜘蛛领主，配合的节奏就要加快。我再做提示也没有用，听到我说再做反应很有可能已经慢了，所以只能靠你们四个相互之间的默契。怎么样，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其他打法啊？ 田七问了一句。老实说，他们四个不是很有信心。 以你们的职业技能搭配，恐怕是没有了。 你是看了我们的职业技能临时决定出的打法？ 没错。 四人震惊，又一次的震惊。他们还在奇怪叶修说是看了攻略，可蜘蛛洞穴杀的几次都根本不见攻略所说的打法。现在他们知道了，叶修看攻略根本不是去看打法，他只是去了解了一下蜘蛛洞穴 BOSS 的特点，而后临时设计出了一套适合他们这支队伍的打法。没有实验，没有磨合，直接指挥，结果直接通关。这一次让四人震惊到的不是华丽的操作，不是出众的意识，不是优秀的领导指挥，而是对游戏极深的理解。田七等人此刻深深地觉得，对这人，高手两个字已经不够形容了，必须有一个更高级的词汇出现才行。但是四人却犹豫了，因为这一次他们无法完全依赖，他们四人也必须要做到独当一面。他们本来就不是什么高手，只不过是熟手，比起新入游戏的新手强上一些的普通玩家罢了。叶修说的这一点能不能做到，他们着实没有信心。四人犹豫着，叶修却也不催促，五人就这么静静地站在了蜘蛛领土的老巢外面。就在这时，消息框突然闪过系统消息，蜘蛛洞穴的另一隐藏 BOSS 蜘蛛精首杀已经被完成了。田七咬牙一想，别说现在是抢首杀的时候，就算是平时随便哪个副本遇了隐藏 BOSS 也少有人不试一下就放弃的，真要做不到飞快闪人也是可以的。新手村副本有一点好处，强行退出副本的话，人虽然是尸体一样需要恢复，但不会扣经验。新手村毕竟是很照顾新人玩家的地方。 试试吧。 田七望向其他三个兄弟，那三人在看到这系统提示的首杀消息，也是被激发起了斗志，齐声答应。 拼了！ 田七代表兄弟向队长君莫笑表态。 四个人足够施展着打法，好好回忆一下前几次的节奏，现在只要加快一些，不要试图算清楚时间，要靠感觉。 明白了。 我去开怪。 叶修说着指挥君莫笑到了巢穴洞口，人没进去，只是拿武器的手抬了一下，突然就转身急退回来。